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والليل إذا يغشى والنهار إذا تجلى وما خلق الذكر والأنثى إن سعيكم لشتى فأما من أعطى واتقى وصدق بالحسنى فسنيسره لليسرى وأما من بخل واستغنى وكذب بالحسنى فسنيسره للعسرى وما يغني عنه ماله إذا تردى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以笼罩时的黑夜发誓，以显著时的白昼发誓，以创造男性和女性的主发誓，你们的行为却是不同的。至于赈济平民，敬畏安拉。 且承认至善者，我将使他易于达到最易的结局；至于吝惜钱财，自谓无求，且否认至善者，我将使他易于达到最难的结局。当他沦亡的时候，他的财产与他。 我将使他易于达到最难的结局，至于吝惜钱财，自谓无求，且否认至善者，我将使他易于达到最难的结局。当他沦亡的时候，他的财产与他有什么裨益呢？我却有指导的责任，我却有后事和今世的主权，故我警告你们，一种发焰的火，为薄命者。 坠入其中，他否认真理，而被弃之，敬畏者得免于火刑。他虔诚地施舍他的财产，他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应报的恩德，但他施舍只是为了求他的至高主的尊荣，他自己。 将来必定喜悦。